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鼻涕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 域。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北京时间15:2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啊，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的节目一开始还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连线12320公共卫生服务热线郭高峰郭老师，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今天的健康话题。郭老师您好。 您好。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健康话题呢？ 这个9月20日呢是全国的爱牙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定期口腔检查，远离口腔疾病。今天呢就跟大家谈谈这个话题。 您说到今年主题是定期口腔检查，远离口腔疾病，那这个定期的口腔健康检查真的很重要吗？ 口腔常见疾病啊，有龋齿、牙周病等等，由于这个发生的缓慢，到出现疼痛不适症状的时候呢，可能已经到了中晚期。就像俗话说的，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会要命。患者呢是受罪又花钱。如果能够定期进行口腔健康检查，医生啊就会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啊，控制牙病的发展。有时候呢还会通过这个牙病、口腔的疾病发现一些全身性的疾病，及早治疗。 所以这定期检查很重要哈。那有没有这个重点人群的要求？比如说这小朋友他这牙齿正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他这口腔健康检查一般多长时间检查一次比较合适呢？ 这个儿童在1岁的时候呢，需要检查乳牙萌出情况，这样的通过检查能够得到口腔的卫生指导。1岁以后，应当每半年进行一次常规的口腔健康检查，以保障孩子的牙齿正常发育。实时采取这个防龋措施，像窝沟封闭啊、氟化物防龋啊等等。像老年人呢，定期口腔健康检查的目的呢，在于是及早发现疾病，最好呢是半年一次，一般至少也应该1年检查一次。这个检查的内容呢，包括龋病、牙周病、口腔黏膜病、口腔癌等等。另外，残留的牙根如果经常肿痛，应该尽早拔除。像咱们女性，在计划怀孕时呢，就应该主动接受口腔的健康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口腔疾病或者隐患。妊娠期口腔疾病产生的疼痛啊和不适，轻者呢会影响孕妇的进食啊，导致营养失衡；重者呢，口腔炎症会扩散到全身，波及胎儿，增加胎儿流产呀或早产的风险，甚至导致胎儿畸形。 那刚才说的哈，都是不同人群对于口腔定期健康检查需要注意的事项。那接下来再请郭老师跟大家说说哈，就是说日常我们怎么做才能更好的让口腔保健，好吗？ 好的，口腔保健对于咱们个人来说呢，有5点：每次进食以后啊，用清水漱口，坚持有效的刷牙，适量使用含氟牙膏，戒烟限酒，减少对口腔局部的不良刺激，还有至少1年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各位如果还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北京12320热线咨询。 谢谢郭老师的介绍，谢谢您。 好的，谢谢大家。 好， 再 见。 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健康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我们健康北京节目在上周也是说了一些关于口腔保健的话题，今天我们还是要继续这样的一个话题，但是今天我们设置了一个人群啊，重点围绕老年朋友来说一说这个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其实对于上了年纪的这老人来说哈，牙齿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掉牙的现象比较普遍。那我们说不同老人对于自己的这种掉牙的情况哈，也是处理方式不同，但是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做错的地方呢？到底该怎么做，如何预防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口腔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刘佳，刘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欢迎刘佳老师，您好。 你好。 嗯， 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既然您是专攻老年这块的，那刚才我也说到了老年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年龄大了哈，这牙齿容易脱落。但是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些观察，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人家七八十岁了，这牙齿还能嗑核桃呢，是吧？还特别坚硬，特别结实，而且一颗也不缺。就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老年人掉牙的问题？ 我们说老年人的掉牙主要是原因来自于，应该说直接的原因就是牙周病。 牙周病。 但是这种牙周病的产生呢，原因非常复杂，影响的因素有两大块，一块是我们的遗传因素。我们不否认有遗传因素存在，遗传因素主要是形成牙本身的结构，或者是唾液的质量，或者说它对病菌的这种抵抗能力，这都是有遗传因素的影响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来源于外界环境的影响，比如说你的卫生习惯、你的食物结构，还有对一些细菌的耐受性或者易感性，这是外界环境。就我们业内或者说我们整个行业来讲，整个学术界的这个整体认知来讲，外界环境是主要的，可以占到70%左右吧。 也就是说遗传占到30%啊，外界环境占到70%。 对。 那导致不同老人在这个年龄大了之后，有的出现掉牙，有的这个牙齿还依然坚固，其实跟后天你是不是保养的好有关系。 对，维护。 那这个牙周疾病一般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会有一些症状表现，要引起注意呢？ 牙周疾病最开始啊，一般来讲就是牙龈炎，我们说的牙龈炎。牙龈炎的主要表现呢，一个是牙龈的红肿、疼痛，还有最重要的、最直观的东西，就是在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 牙龈出血， 牙龈出血，一旦发现牙龈出血的时候，已经进入到牙龈炎的一个中期阶段了，中期阶段了，牙龈炎的不断的发展的结果，就是要形成牙周炎，牙周炎就是牙周围组织的骨组织在不断的消退或者不断的这个这吸收过程中，牙就会变得逐渐的松动。会有化脓的现象，会有疼痛现象，这样的话这种症状是越来越重，时候就进入到牙周炎。再往下发展，我们如果再不做干涉，再往下发展的话，很快这个牙就松动会脱落了，这就是 开掉了。 对，这就是我们整个病程的一个过程。 所以现在有的年轻人啊，可能日常我们的口腔保健习惯不好，然后也会出现比如牙龈出血，大家会觉得可能缺乏维生素了，我这两天多吃俩西红柿过两天就好了等等。但是如果不疼不痒也不去管它，时间长了就会不断的往下去发展。 是的。 那一般我们有没有一个年龄段哈，就是到什么样的阶段可能这个出现所谓老年性掉牙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一点？ 从这个之前的中华口腔医会的一些调查啊，或者是之前的文献记录啊，表明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数据，就是在所有的后牙都掉光的情况下，在55岁到64岁这个年龄段，基本上有36%的人，所有的后边那个大牙，就是我们老百姓说大牙，实际上我们叫磨牙， 就是 磨牙全部掉光 啊，咀嚼用的那两个， 这个年龄段是占有36%。如果从65岁到75岁年龄段，几乎占到56%。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国家的这个整体老年人到了70岁以上，几乎一半以上的人后磨牙都没有了。可想而知他的咀嚼效率或者他的生活质量， 就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啊。因为我们家里的老人哈，我的姥爷也是，这个可能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军人出身哈，有的时候抽烟喝酒，但是家人说他也不听，所以呢他这个大概是不到50岁吧，50岁前后这个满口牙都掉完了。我印象当中记得每次他吃饭的时候，他有应该有那种就是贴在上颚的那种整套的满口牙哈，满口假牙可以这样说，吃饭的时候戴上，然后不吃饭的时候摘下来，就搁在那儿泡 靠着，平时家里人吃点什么水果零食什么的给他递过去，他都嫌麻烦都不吃，因为没有牙嘛，所以确实会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吧，就是很多老年人对待掉牙，包括对待如何去应对掉牙这件事情啊，大家的处理方式态度都不一样。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就说牙掉了就掉了，反正年龄也大了嘛，顶多就是不太好看，对吧，也不找对象，是吧，咱就别管它，不香它了。那这种观点对不对，就不去管它？ 当然不可以。牙掉了之后呢，牙表面看起来好像只是单个的这个单位的一个缺失，但实际上牙掉了之后对我们一系列的这个生理的这种功能都产生了影响。比如首先来讲，牙掉了，首先牙正常的牙裂组织是口腔的一个门户，同时呢它又是面型正常的一个协调面型的一个基本保证， 就是脸型是吧。 对， 嗯， 牙掉了之后首先来讲面型会改变，面型改变的结果是什么呀，皱纹增加，鼻唇沟增加，或者说是我们脸型的面下三分之一垂直距比较降低，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呢增加了人的衰老感觉， 就显得更老了呗，就是 非常的苍老。 嗯， 所以说我们很多在临床看到不到三十岁的人脸型像老年人一样， 嗯， 这样的话无形之中对他心理也是有产生影响， 就不光说这牙缺了一颗不好看，关键整个还会影响脸型。 没错， 嗯， 其次呢就是牙掉了之后呢我们咀嚼功能会受到影响，咀嚼功能受到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咀嚼的食物功能的这个效率要下降，很多食物呢我们囫囵吞枣，咀嚼没有到位基本上就进入胃肠道，这样的话无形之中给胃肠道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嗯， 这种严重影响到消化的这种吸收，食物的消化吸收，同时由于这个咀嚼功能的下降，我们很多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都无法进行正常的摄入。 嗯， 这样的话我们的维生素 C 我们的矿物质还有包括我们的纤维素都摄入来讲都会受到影响。 嗯， 严重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哎，我们说口腔这第一关哈，通过唾液，通过牙齿帮助我们咀嚼食物、消化食物。其实这一关，如果你这个牙齿的工作就这个减少了很多的话， 嗯， 其实对于我们的营养吸收是， 嗯， 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对对对， 哦，所以这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讲的。那也就是说，您的建议是掉了就得赶紧去补， 对， 赶紧去镶。 当然了，要在尽早的时间内去做相应的处理。 嗯。哎，我刚才用了两个词哈，我都没有意识到，一个是补，一个是镶，它有差异吗？ 嗯，当然有差异。镶牙和补牙，实际上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呢，从我们这个日常的这种通常的老百姓说法来讲，镶和补的差异呢，并不是那么大。 嗯。 但是在我们专业当中叫修复。 修复。 口腔修复。 嗯。 啊，不管是活动牙还是固定牙，它都称为修复。对牙的治疗呢，我们可以另外称为治疗。 嗯， 比如说我们牙体牙髓治疗，这是针对真牙我们自然牙产生的问题，比如说它有窟窿了，或者说它有龋齿了，会有根尖炎症了，我们采用相应的治疗手段，相应的消炎手段做下一步治疗，这是有差别的。 这叫治疗， 对， 是吧？是在你真牙的基础之上， 嗯， 然后它出问题了，我们给它治。 对， 啊， 嗯，对。 但是后面说的这个修复，是说， 嗯，修复的主要是用外来的东西来替代我们本身存在的东西。 嗯， 是这个意思。 那现在比如说针对老年人这块，咱们镶牙一般会有几种类型选择吗？ 我们修复选择呢，一般来讲呢，目前来讲呢主要有两大块吧，一片是活动义齿，我们叫做活动假牙， 嗯， 还有一部分是固定假牙。 刚才我说我姥爷那种属于活动的是吧？ 当然属活动，它是 满口， 它是应该算全口义齿。 全口义齿， 我们在这跟病人有时候交流的时候会全口义齿，病人很多也知道全口义齿。 嗯，这是全口的。那 当然我们现在新的技术的出现，嗯，比如说像种植义齿的出现， 嗯， 更大的丰富了我们的治疗的内容， 就是我们老百姓普通意义上理解的种牙是吧。 对， 但是有的人觉得种牙是不是你就把这到底怎么种啊，一般我们说种得有个种子往里放， 嗯， 对吧， 嗯， 那咱牙齿怎么种？ 牙齿种植呢和种庄稼当然不一样，牙齿种植呢实际上是我们在牙槽骨内植入一根种植钉，这个种植钉来代替你原来缺失的那个牙根， 嗯， 在种植钉上再做假牙的这个修复，这样的话能够很大程度上的弥补你自身的一个功能上的一个补偿吧。 嗯，但是这个过程，你想这个种个这个所谓种植钉是吧， 嗯？ 它的这个会不会疼？然后它之前会不会比如说要杀神经啊？一些前期的工作吧，应该是 不会。 种植钉的植入啊，跟普通手术啊差别不大。 嗯， 应该说他在没有牙的情况下才考虑种植钉，才考虑种植手术。 嗯， 有牙情况下咱们就不叫种植了，叫常规修复了。 嗯， 种植手术是因为没有牙存在，我们不能无中生有啊，所以只能靠种植钉来完成这个牙根的那个作用。 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它的优势在哪？ 它的优势就是种植钉的植入，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牙根的作用，同时呢，它对口内的这种咬合功能支持是非常强的，接近于自然牙，非常的接近。它的功能性非常接近自然牙，所以呢，它在口内的感觉，包括很多人的这种感觉来讲，跟自然牙一样，几乎感觉不到异物感，而且它也没有什么体积上的变化，最大程度的满足了我们咀嚼和美观的需求。 嗯，但是它整个过程会不会也相对这个战线拉得比较长？ 嗯，时间虽然长一点，但是我感觉现在的时间会越来越短，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的时间周期会越来越短，随着经验的积累。 嗯， 但是常规来讲，在我们医院，至少在我们医院来讲，常规来讲应该也在半年左右，因为它涉及到种植的评估，种植钉的植入。 啊、哦，也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能用这种方式，还得测一测你适不适合。 对对对。 那条件是？ 比如说老年人如果年龄其实不是主要因素，主要是根据自身的生理条件，或者说你自身的身体条件。 嗯。 你比如说老年人有心血管疾病，严重的心血管疾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 嗯。 严重的这种高血压、心脏病，还有一些糖尿病，还有包括一些老年的，比如说口腔内有一些炎症、一些黏膜疾病，这样的话，甚至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种骨量不够，或者说我们那个叫老年的这种叫骨质疏松， 嗯， 严重的骨质疏松，这种往往不能进行种植，需要在这些病症得到控制之后就可以完成。 哎，还在根据每个人这个机体的综合的条件，然后来考量，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小小的一颗牙齿哈，觉得好像它只是局部，但其实它跟我们的身体是密切关联着的。嗯，而且刚才说到这个掉牙要不要去镶的问题，也有一种说法说，比如说你掉了一颗牙，你不去管它，就这一颗牙会整个牵动你所有的牙齿，就会陆陆续续往下掉，会是这样的一个相关联的因素吗？ 嗯，本身来讲，陆陆续续往下掉的这种说法呢，稍微的有点牵强。但是，一颗牙的损失掉的，任何一颗牙损失掉，其实对我们口腔、对整个身体影响都是存在的。它掉了之后呢，很多人呢掉了之后不去管它呢，就会发现就会用单侧咀嚼，时间长了之后呢，单侧咀嚼的力量增加了之后呢，它会形成这个局部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比如说单侧的一些脸型面型会变化， 嗯， 同时呢一些咀嚼的颞颌关节会发生紊乱，这都是它带来的变化。时间长了之后，最早出现的一些变化，当然是跟它周围邻牙相关，邻牙会向牙的这个缺隙当中向倾斜， 它就开始往中间走了，是吧？ 对，颌牙没有这颗牙的限制也会在伸长，这样的情况下其实都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说牙开始塞东西了。牙吃东西的时候开始发现有些位置吃东西的时候觉得不就是会阻挡，会有形成创伤合，会成阻挡。所以说在这种功能不断的这种影响的情况下，我们身体健康肯定会受到相应影响。 哎，我就觉得这满口牙每一颗其实他们就组成了一个牌，一个脸等等哈，但是其中每一个人都在发挥自己的应有的这个功效。如果有一个比如说牺牲掉了，那其他的肯定会受到这个牵制和影响啊，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是个集体，是个关联体， 是关联体， 任何一环的缺失都会造成后续的一些影响。 哎，所以总结一下，牙掉了一定要去镶。那有的老人说，哎呀，我这掉一颗，我就马上得去，是需要这么着急吗？一般什么时候去会比较合适？ 当然，一般来讲，咱们说拔掉的牙齿，一般3到6个月，在正常条件下，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没有太多的过于严重的身体的这个多发性慢性疾病的情况下， 嗯， 3到6个月的时候，牙可以就是缺失的这个牙槽骨啊，慢慢的在重复的改建和修复。这个过程3到6个月是接近稳定了， 给他一个修复时间， 修复稳定，所以不要着急。有的老人刚缺了牙，就非得到医院跑过来说，非要镶牙，说我今天我这掉了，我就不能用了。实际上不用那么着急， 嗯， 在很大程度上，牙槽骨的修复需要时间。当然，有严重的牙周病，往往脱落之后，尤其自然脱落之后，我们需要等6个月以上的时间，这样的话，牙槽骨才能更稳定。 哎，这个跟拔牙又是不一样了，这是因为你牙周病导致的这个牙自然脱落，所以可能时间会更长一点啊。刚才说了这么多，我特别想追问一句，现在去咱们医院这个就诊的老年人，因为掉牙问题去就诊的老年人多吗？ 非常多。 啊， 老年人的，因为我们医院来讲，整一天的这个门诊量应该是达到2000多人。 嗯， 但实际上我们做过一个初步统计，就是55岁以上的，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老年人的就诊率呢，几乎可以占到我们整个就诊率的将近1/2。 啊、哦，有一半了， 将 基本上一半， 将近应该说40%多吧。 也就是说，现在老年朋友也更加关注自己的牙齿健康，出现了这种掉牙的情况，他们会第一时间去咱们医院进行处理哈。 嗯， 其实这个不光影响说美观，其实也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质量。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这牙镶上了，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因为有人想，你看我这用的最好的材料，它多结实呀，是吧？你肯定比我这自然牙更能好用，所以就说，是不是就不用更好的去保护了？这种观点对吗？ 当然不对。任何修复体都不是一劳永逸的，可以肯定讲，所有的修复体都不需要一劳永逸，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维护。 嗯， 我们的修复体它有，既然设计和使用，它都有相应的寿命。当然在我们的使用过程中你要注意一些很多问题，比如说对于活动义齿，因为大多数老年人现在镶复的或者说他们修复的还是以活动义齿为主。 活动义齿我再理解就是可以拿下来的， 对 吧？ 可以摘带的， 可以摘带， 都可以称之为活动义齿。 嗯， 这个义齿来讲，它依靠的是牙槽脊的这种骨，牙槽骨和牙槽脊的这个黏膜或者是牙龈， 嗯， 来进行支撑的。另外它也依靠了一部分现存的一些自然牙来支撑， 嗯， 但是更多的力量分散在骨头上，这样的话它可想而知，它没有牙根的东西，它的支撑力有限的，所以不能吃太硬的东西，这是其中一条。 嗯， 第二条就是我们在佩戴义齿的过程中，在吃完东西之后，尤其进食完之后，要尽快的去清理它， 吃完了就马上去 清理，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个吃那个饭后的在进食的过程中啊，食物残渣会不可避免的进入真牙和假牙之间的间隙。 嗯， 如果不做清理的话，在里面会滋生细菌。很多老人的这个假牙拿下来之后，发现真牙上有很多的窟窿，有很多很多的龋齿，这就是说明它维护的不够。 所以要第一时间吃完东西，第一时间摘下来。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 摘下来去清洗一下就可以。 清洗，同时自己要做漱口，至少要做完漱口。我们给老人建议是，如果你可以刷牙的话，尽量去刷牙。但是大部分人可能一个是受限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吧， 嗯， 大多人是至少你要做漱口，保持口内的清洁，保持假牙的清洁， 嗯， 同时在睡觉之前要拿下来，把假牙拿下来，彻底的做清洁，真牙假牙各自做清洁，不要带着假牙刷牙，这样的话不会达到任何的效果。 所以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嗯，这就是说我们有了这种，不管是活动义齿还是说固定义齿，大家都要在日常维护上更加的注意，因为你已经有掉牙的情况了，所以必须得格外的去关注它了。 啊、 好，那说了这么多，最后再请刘佳医生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你看有的人会有这种观点，说人老了，这个机体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衰老的变化都很正常，说牙齿掉呢也是一个正常的自然现象，我可以不去管它，或者说是预防不了它，你觉得这个观点？ 这观点当然不对，所有的疾病其实来讲都可以预防。或者说绝大多数我们疾病都是由环境因素导致的，环境因素只要是环境因素，我们现在已知的环境因素包括我们的卫生习惯，包括我们的饮食习惯，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对我们口腔健康有关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吸烟，其实来讲都是可以避免的。 嗯， 这种因素其实都很重要。 是，刚才说了有70%的原因是因为后天你的环境因素造成的。那要想老了不掉牙，或者我们尽量推迟掉牙的这个年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到底该如何保护牙齿才能防止老年掉牙的情况？ 首先我们要注意维护自己的口腔卫生，这个维护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也是最好的一个手段。 嗯， 因为这个口腔健康，这个具体的手段呢，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刷牙。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刷牙，但是真正很多人来讲，实际上并没有掌握正确的刷牙方式。 是，之前我们也说过，一个是时长没有保证，另外是刷的也不够认真。 刷牙的方式。 方式也不对。 方式方法。 嗯。 时长，包括刷牙的这个这个刷牙的一些时机都不太对。 嗯。 比如说我们说的早晚要刷。早晚要刷，大家都知道。但实际上，我们饭后，如果我们能在饭后马上去刷的话，其实效果会更好。 就是选择什么时候去刷，可以帮你有效的去提高你自己保护牙齿的这个能力。 对对对对、 嗯，刷牙一方面、嗯，还有就是日常，比如说刚才说到了抽烟，其实对牙齿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对对对，嗯， 还有就是爱吃甜食的，是不是也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从小的时候就开始。 嗯，甜食来讲，包括高粘性的食物，都对牙齿产生了这种损害，是几乎是不可逆的损害。 嗯， 这种损害的严重程度就是。可以使一颗健康的牙最后逐渐的上面的根完全烂掉，上面的牙冠完全烂掉、 嗯、 这就是当然是维护的不好的情况下啊， 嗯， 但是希望老年朋友们在刷牙的过程中，在尤其是进食完了之后，我说的进食完这种糕点、糖、巧克力这种甜的高粘性的食物上马上进行清理， 嗯， 这是最好的维护手段。 哎，今天就我们节目一开始也说到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 嗯、 而且听完了今天我们的嘉宾咱们北京口腔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刘佳刘医生的介绍，我们突然意识到其实这个牙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从一点一滴生活当中一天一天积累起来的。如果你是一个好的保护它的一个口腔健康的习惯，那它在我们年老之后就会给你一个好的答卷。那如果你是平时不注意，一天一天这样累积，也可能你没到五十岁的时候就出现满口牙掉光的情况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也会严重的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通过我们全国爱牙日的一些系列节目，能够引起大家对于自己口腔健康的关注。那今天很高兴呢刘佳老师做客节目，谢谢您。 哦、谢谢。 好，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霓虹灯有点亮，夜色渐张狂，偏偏是我为爱逃亡醉在异乡。 莫非天不许人痴狂，幸福由身边流传，心好乱，谁把梦锁上。为情伤，难以失去主张，渐渐觉得有点沧桑。谁才是今生盼望？不曾去想象，为情忙，世事终究无常。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早就被命运投降。别让情两难， 别把梦锁上。 我愿为你逐风浪，不管多忙或多伤。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我要投诉，你们太欺负人了。 怎么啦？ 他们不让我坐公交车， 哎呦， 不让我坐电梯， 啊，